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他尚在幼年时的某个冬日，南疆养精蓄锐发动了一场战争。南疆骑兵军优越是有备而来，石金红那时也不过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将军，初领兵权不久，鏖战中与大队伍失散，沿江且战且退，于一叶州附近发生激战，以石金红一方险胜暂且。那一战血染银江，追兵随时降临，满地尸首实在无法安葬。石金红又恐南疆人会戮尸见尸，只好忍痛下令将中原士兵尸首推入血红的江水中。孤魂沿江而行，终有归家之期。次年天下太平。一名在北府军做了多年火头军的老兵，在某日清晨请见石金红，见面便拜，语无伦次的道：“多谢石将军。”石金红一头雾水，扶他起来问是何事。他举着一封信，泪眼滂沱道：“他妻子昨日来信，信中说他梦见了儿子回家来了，穿着染血的铁甲，浑身湿透，也不说话，只在门前磕了三个响头。醒来后，他的老妻蹒跚着来到门前，跪在儿子刚才在梦中跪拜的地方，抚摸了又抚摸，好似那里还有残留的水迹。那火头军泣不成声说：若无石将军引路，他儿子魂魄难返，多谢石将军厚恩。”他久久听不到石金红回应，抬头一看，愕然发现上位的石金红也在饮泣不止。自此后，北府军定下规矩，凡北府军路过一叶州，都须得下马牵马而行，主将须得跪在渡口前祭衣，为江中战士亡魂披衣回家。除此之外还有三不祭：战时不祭，集勤不祭，不敬不祭。上次颜渊衡率军驰援时同样路过此地，因为战况紧急，一路都未曾停歇，直接从一叶州赶了过去。待返回时，他心中记挂受伤的石庭云，一路驰过也没有人提醒他。毕竟他不是北府军人，就算是以他过分翻涌的心绪而言，也算得上不敬了。颜渊衡分神想着昔年之事，不到一刻前军便停了下来。他身侧的石庭云偏身下马，身上赤色披风一闪，便被江风向一侧掀起。一叶州到了，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渡口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，顶部的篷布被带着暖意的江风刮起了一角，而因为江水有所加快，木质的渡口甚至有些松动，随着石庭云踏步而上微微摇晃着。他看着石庭云摘下银盔放在渡口处，旋即撩袍下拜，动作干净利落，是少年军人独有的意气风发。身为军人，他们无需燃香招魂，只需三个结结实实的响头。石庭云解下他那件薄披风，红底金纹的披风仿佛一道红云卷入江中，有士兵响应，将头盔、鞭子，甚至老娘临行前缝制的鞋袜投入江中。老兵带头喊起话来，新兵们纷纷响应，渐渐的，散乱的呼喊变成了振聋发聩的齐鸣。 岂曰无义，与子同袍。 岂曰无义，与子同泽。 记忆完毕，石庭云单手夹起了银盔，牵马向前，直到后军过了渡口，方才飞身上马。一直默默注视着他的颜渊恒问他， 做过多少次了？ 四次，这次是第五次。 石庭云略有些遗憾道， 去边疆探望父亲的时候做过，打仗那次没有败，回来也没能败成。 那次你受伤了，又病得昏沉，这难关百废待兴，一时无药，石伯父托我看护你，特许你不用下拜。 颜渊恒笨拙地试图用一个石伯父的称呼拉近与石庭云的关系，许久没有听到了，他有点想听他叫自己一声元恒。果然石庭云道， 那次多谢元恒了。 颜渊恒低下头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忍不住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。抬起头来，他又是一派冷肃，再接再厉道， 这些日子石伯父一直未曾来信。 说话间，前方忽有马蹄声声，看打扮那是一名北府军中的信使。那送信人迎面看见了少将军，飞马至前，似是有急情要报，脸上因为受了些风，肌肉有些僵硬，也看不出是喜是忧。石庭云俯身道， 何事？ 回少，少将军，这南关又有捷报。前几日雍州白副将劫了一个南疆探子，从他口中探问到要紧情报，将裴州拿下了。 石庭云闻声喝了声彩。裴州不算什么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却是分隔开定远和益州的一把利刃。如今裴州拿下，定远与益州打通，便能够构建起新的防线了。 这是将军写给您的家信。少将军，小的要赶赴国都报喜，先行告退。 在颜渊恒看来，大捷后石伯父给庭云写信，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颜渊恒目光偶一转，发现一直骑马跟随在石庭云斜后方的楚子林，虽也有喜色，然而脸上光芒有些暗淡，那喜色看起来也有些勉强，着实奇怪。他暗暗记下，并不多提。信使离去，石庭云满面喜色地拆起信来。楚子林微微低头，几日的担忧如今坐实了，自己的谋划宣告落空。他的面上即使不显，口里也难免有些苦涩。他微心道， 恭喜公子。 他安慰自己啊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十拿九稳的事情，不必费心去遗憾。若是石金红看过信后进了手再用饭时，或是没有按照习惯舔舐手指翻页，那毒也进不了他的口中。仅仅是落空而已的话，他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怕只怕石金红他察觉了什么。那信分明不长，石庭云为何来来回回看了那么多次？越想，他抓紧马缰的手指便越见僵硬。在他惊疑间，石庭云突然开口， 阿林。 楚子林默然一惊， 啊，公子。 石庭云把信折好放入怀中， 通知下去，裴臣大捷，今夜庆祝。 一阵冷风吹过，楚子林打了个激灵，才发现自己软甲内的衣服被冷汗浸了个透湿。他捏紧了湿滑的马缰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清晰。 是。 颜渊恒晓得不能在他人面前驳了石庭云的面子，因此等到楚子林离去方才问道， 败而不怨，胜而不骄，胜了自当欢喜，但是不是该收敛些为好？ 他也非是有意质疑石庭云的军令，不过以他个人性情出发，就事论事而已。石庭云本欲策马前行，闻言驻马回身，白马在他胯下喷吐着热气， 马蹄铁在地面踏出一道道半月形的灰印。石庭云笑道： 此地非是战地，此时非是战时，战士们行军日久，难免疲劳，若有喜讯庆祝一番，于士气有大益。